有念就不清净。无论你这个念是善念是恶念，不清净的，有念就不平等。修行，把真心修出来，就成功了，就成佛了。这个话要记住啊，要深深去体会啊。为什么？我们从早到晚，起心动念全是妄心，妄心在制造轮回。念念不断地制造轮回，你怎么能出得了轮回？啊，要想出离轮回，首先把制造轮回的因要放下。啊，要把它止住。啊，净宗庙，庙在哪里？就用一句佛号，不善的念头起来了，不善的言论、行为，它警觉性很高。第一念不善，第二念呢，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是万法之善根啊。现在社会上很多人，你去问问，你去调查调查，什么是你的根？这个话可能呢，他听不懂。换一句话说，什么是你最需要的？啊，他一定会告诉你，钱。现在世间人的根呢，是财富啊。不是阿弥陀佛，财富是不是真的是在根呢？他在做梦啊！为什么他得不到啊？佛说得好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这意思是什么？这意思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真的东西，生你带来了，死你也带去，那是真的。啊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的，你把它当作根，它必定现你，永远在轮回里面打转。生生世世永远离不开轮回，啊，那是轮回的根啊。我们要觉悟啊！啊，佛在经上说得好：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啊。哪一个人没有这个根？啊，不把这个当作根，有几个？啊，什么最重要？ 财色名食睡重要。这个根深，这个根广大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怎么办？啊，这一生的日子不好过，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，没有安全感，我们怎么办？要学海贤老和尚，我们自以为那个根全错了，完全不是。老和尚把根找到了，非常明显坦白地告诉我们，阿弥陀佛是我们的根，那是我老和尚的根，也是你的根，也是他的根，他是一切众生真正的根。那心里面起不善的念头，一声阿弥陀佛回归纯净纯善，啊，只要心生烦恼，无论是什么烦恼，啊，第一念它可以生，第二念呢就是阿弥陀佛，啊，决定不能随顺妄念呢，随顺妄念就造轮回业，善念三善道，恶念三恶道，善念恶念制造轮回。染业恶业，净业善业，制造四圣法界，全是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那佛要我们用真心，我们懂得什么叫真心，不会用。用有一点点难度，啊，必须的明心见性，才真正的知道体用。要到八地菩萨，才能像如来果地不思议的妙用。我们心中所向往的，啊，方法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你就能成就。成就不可思议的功德，成就你功夫成片，事业心不乱，理业心不乱，殊胜功德了，不可思议。 制度论里面说的三昧修行，啤酒就是一门深入常识熏修，不能着急啊！着急把你修学的时间拉长了，不能成就啊！不着急，一切都是自然的好，自自然然随他去啊！为什么呢？心没有被染污，一着急心染污了啊！起分别执着念头就被染污，很容易被染污啊！阿赖耶里面落些种子，能做到吗？做不到啊！没有人能做到，这真的不假的。啊，想到这些地方，认识极乐世界，认识净土，你就不能不对阿弥陀佛生起感恩的心。真正能救拔我们了生死出三界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，非常有效果，万修万人去啊！对弥陀的沉浸，对弥陀的恭敬，啊，自自然然升起来，这是真的不假的。升起来之后，这一句佛号就像闲公老和尚一样，一切事一切处，无论自己干什么都不曾丢失这叫念佛的功夫到家了。这是人的老和尚常说老实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啥都是假的，要记住这句话。啊，是法界，是生法界，是无始无明烦恼变现的，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的，不能把烦恼放下怎么会成就？说来说去说到最后还是张家大师的四个字，看破放下，看破了解事实真相，放下不放在心上了，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道，知道要在日常生活当中练， 那就叫修行。啊，知道是明白了。啊，练功夫什么？就念放下，就是念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万物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。为什么？心上完全没有假象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不能放在心上。修净土的人只许可心里有阿弥陀佛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对的，没错啊。阿弥陀佛以外任何东西都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被污染了。啊，你念这阿弥陀佛的功德了，被障碍了一份。如果杂念多，妄念多，什么也放不下，虽念佛没效果。那跟阿弥陀佛不能相应，为什么？你的念是杂念，不是净念，净念相即才产生效果。啊，杂染的念头不能感应。啊，这就是我们在事实当中，为什么有人念有感应，有人念没感应。心不一样，有感应的真心成分多，妄心成分少，有感应。那妄想杂念超过真心起用，真心就不能现起，不能起感应道交。这些不能不知道啊。那我们想往生极乐世界，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永远超越十八界，那界定会太重要。持戒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的。持戒就是放下了，放下身心世界，对于身心世界这些假象，再没有坦然了。这才容易超越。如果无欲六尘、财色名利、七情五欲还是放不下，能持境界没有放下，这变成人天福报。如果能把这些烦恼习气统统放下，完全变成无比殊胜的功德，这个功德帮助你往生，提升品位。全在自己一念之间的。所以必须看破。假的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知道一切是假的，对他毫无留念，不会分别。如果能做到不起心不动念，就成功了。 所以持戒要敬业啊，生活越简单越好，养心，心好身体就好，精神就好啊，养心，不要重视物质，这个连现在的科学家都懂得啊，最近的这一二十年，量子力学家提出来，以心控物啊，我们的念头可以控制物质环境，这个在佛法里头就是经常常说的，境随心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都讲这个道理啊，只要心善，只要心正真诚，就能转动所有物质现象啊，最贴近的自己的身体，然后我们生活周边的环境，啊，我们无数次的给诸位做报告，净宗法门往生条件只有三个：真信、真愿，不能有丝毫怀疑，不能有丝毫虚伪。啊，持名就是这一句佛号念下去。诸位要晓得，一专呐、啊，二就分心呐、啊，再三四啊，那就很难。跟佛结个缘啊，一定要相信，这是一切诸佛的赞叹，不是一尊佛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的，一切诸佛如来称赞阿弥陀佛为光中极尊佛中之王，这什么意思？这一句佛号里同是一切诸佛佛号都在里头了，你一个都不漏啊！用心要转，天下无难事，就怕心不转呢、啊。心不转，心不一，你怎么能得三昧？你怎么能开悟？啊，一定专攻一门，三年五载的时候大彻大悟啊，所以希望大家遵守佛的教诫，你就能开慧眼我们都幸运的，无量劫来你修的是什么样的福报，你今天能够闻到这个法啊，闻到这个法的时候要善根，你决定成就，善根就是真心真愿老实念佛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往生没有一个不成佛，成什么样的佛，跟阿弥陀佛完全一样，阿弥陀佛是究竟圆满佛，机缘就在我们面前了，不能错过啊！错过就太可惜了。啊，我到85岁完全回头了，我心里向往的是极乐世界。啊，其他的事情。学海鲜老师什么都好啊，是正面的好，负面的也好，善的好，恶的也好，为什么都等于零，都不是真的 啊，迷雾在人呐、啊，啊，计较、分别、执着，那是迷得深。啊，通通放下，那是迷得浅。啊，所以我介绍给同学们，把海贤老和尚的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学习，每一天看三遍，不能少过三遍，每一天不间断，一年就是1000遍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但每一天念佛号10000声，把这个看三遍，一年之后往生极乐世界，你就有把握了。海贤老和尚告诉我们的，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了，我们能不相信吗？我劝大家把光碟当作无量寿经来看待，这个话是真话，不是假话，是实实在在的老实话啊！真能帮助我们这一生往生净土，圆满成佛。我们现在很不幸的躲在六凡里头，出轮回太难太难了，生生世世无量劫来都没有能够脱离啊！那么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们遇到稀有难逢的机会，就是佛法。世尊他最大的愿望，希望我们快快成佛。那是快快成佛的法门，你多了你不要，你要去告别的，你说佛心里多难过多伤心。那我们要让释迦牟尼佛欢喜，就是一门深入，那心愿痴迷，一向专念，决定得生，佛高兴欢喜啊！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！这是我们孝顺释迦牟尼佛，让释迦牟尼佛生欢喜心，不要为我们忧虑啊！不要为我们操心啊！这一部经真实得度，其他的经佛还要操心啊！怎么样把它转到这边来？啊，修一切三昧，怎样把它转成念佛三昧？那么已经修念佛三昧的佛开心了，啊，佛不要再管他了，他决定成就。啊，年轻时候，我们自己很自负。啊，叫我老实念佛不甘心呢、啊、这是老太婆教啊，没瞧得起啊，学了50-60年了才知道过去完全错了，没有好好学，要好好学，像海贤那样的成就我们都可以得到，人人都可以得到啊，只要专一。所以深深体会到古圣先贤教学的理念，一门深入，尝试熏修， 教学的方法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自见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什么都知道了。啊，自见义什么？义禅定，义三昧。啊，用念佛的方法修成的三昧，叫念佛三昧。啊，所得的三昧是一样的。啊，那是你的功夫浅深不相同，三昧也与浅深不相同。你用的方法不一样，三昧也名称不一样。啊，其实是一样的。啊，因接得定啊，定就是三昧啊。因定开慧，开慧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要不断向上提升，要掌握住经上所讲的无量陀罗尼门，就是抓住修学的总纲领。陀罗尼就是总纲领，总一切法，持一切义。啊，总持法门呢，一句阿弥陀佛总一切法。啊，八万四千法门都浓缩在一门当中，无量法门也浓缩在一门当中，阿弥陀佛。这阿弥陀佛里的无量义，无量法门无量义都在这一句名号当中啊。啊，前清灌顶法师也是了不起的大德，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人有极重的罪业，所有的经忏法对他统统失效了，不灵了，他罪业太重了，最后还有一法能救他，这一法是什么呢？就是一心专念阿弥陀佛。这个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不是欺骗人啊。所以经上有说，称念一声阿弥陀佛，灭八十一劫生死重罪，一念。我们在这个世间搞轮回，无量劫又无量劫，不止八十一劫，八十一劫太少了，才知道自己业障深重啊。啊，灌顶法师告诉我们，念佛这个方法，信愿持名，往生净土，业就消掉了。到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就等于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原教初住，别教初地菩萨的地位，你就达到了，真正是一步登天了。啊，这个机会万万不能失掉。啊，世界什么都是假的。佛法也不是真的，《金刚经》上明白告诉我们：“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”非法是指世间法，法是指佛法，佛法应愿生。 啊，所以它有生灭。啊，不生不灭才是真的。啊，净宗的方法就是让你一切放下，执着一法，这一法就是阿弥陀佛，这叫待业往生。这个方法方便多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做到。这是末法时期阿弥陀佛给我们无比殊胜的方便法门。啊，放下一般祖师大德都提醒我们四个字：财、色、名、利。啊，佛门里面讲财、色、名、食、睡，地狱五条根。啊，有一条你都离不开地狱了，五个通通有，那心里也明白了。这话不是吓唬人的，完全说的实话，老老实实告诉你，事实真相就是这样的。啊，要练，要放下，什么都不要放在心上，心上只有阿弥陀佛。啊，阿弥陀佛现在叫我去我就去，没有牵挂，这才行啊。啊，还有牵挂，我还有这个没有，要料理那个要接交代，机会错了你就又留在这个世间了。啊，又去跟这些冤亲债主搞冤冤相报了，大错特错了啊，所以时时刻刻念着假的。闲公老和尚一句真言啊，好好念佛，成佛是真的，其他啥都是假的。他天天用这句话叫人提醒大家啊，我们真正从这一句话就得觉悟了，彻底放下了啊，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成就我们的信心，增长我们的愿心，我们念佛往生有把握了。啊，我们不是上上根人，何况上上根人比我们厉害。他们从早到晚，这一句佛号决定不会失礼。上上根人。啊，下下根人，我们看到的是阿公阿婆，无知无识，老太婆，乡下人，啊，李老师当年在世，跟我讲过好多遍，他说我想学玉月，学这些阿公阿婆，学了好多年，学不像啊。那感到不容易，那些人我们见到要恭敬 要礼拜，那是真正念佛人最好的榜样。你跟他讲话，他笑眯眯的对着你，口里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永远不间断。你问他什么，他回答你都是阿弥陀佛。那好像是痴痴呆呆的，那个人功夫得力。那些人决定往生净土。啊，有一个时候，一个时期，开理发师来看我，我就问他：“你们寺庙周围有没有这样老太婆？”他说：“有，有四五个。”我说：“那是宝啊，那是真念佛了。寺庙有这些人要恭敬的，要善待他，礼遇他了。为什么？他保佑你这个地区平安，化解灾难。我们的能量不及他，他那个能量大，那我们对他恭敬供养，沾他的光。”啊，李老师绝对没有妄语，给我们讲的句句都是实话。啊，劝我念佛求生净土。那涉猎经论，我们不拘这些条件啊，学个几步就可以了啊，我的经教都在他麾下学。大小乘经论大概有六七十种，也算很多了，很杂了啊，但是能学，年岁大了警觉性高，老师常常耳提面命啊，常常想到老师的教诲啊，要精啊，再看看莲池，看看后裔，他们到晚年就是一句话，全都舍了，通放下了啊。黄念祖老居士走给我看，无量寿经注解完成之后，他每一天14万声佛号，念了半年我死了。那黄泉路上无老少啊，警觉性要高，我们才不会把这一次的机会失掉。这个机会不是千载难逢啊，无量劫又无量劫，太难遇到了。这一生遇到要珍惜啊，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，什么都可以放下，阿弥陀佛不能放下。啊，当我们念到功夫成片，阿弥陀佛决定来应，我们有感，佛就有应。那佛有应了，你的心就踏实了。我见到阿弥陀佛，我还能不信吗？我见到极乐世界了，我还能不去吗？那我们用念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方法修三昧啊，叫念佛三昧 啊，下面说，是以念佛三昧，称为宝王三昧。这赞叹了。啊，念佛三昧，三昧中王啊，啊，称为宝王三昧。啊，故甚深禅定。佛在大集经上说，习读诸佛都消归念佛三昧也。无量无边诸菩萨们，他们所修的三昧，到最后统统归念佛三昧。为什么？都是以这个条件，三昧就是得生的条件。啊，三昧是正受啊，正常享受啊，三昧是正定啊，啊，没有任何夹杂，没有妄念，没有杂念。啊，就是经体上的清净平等就这五个字，那我就念佛三昧。啊，故知持名功德不可思议，一尘怨海不可思议。前面这一句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真正能放下万缘，像海鲜老和尚一样，这一生就一句佛号，我们加以不尽啊，其他的全放下了啊，就是这一部回集本，就是这一部集注，一句佛号，其他的全放下了啊，再别放在心上。啊，放在心上就错了。啊，那这些经本经书这么多怎么办？随他去吧。啊，自然有人收拾。啊，自然有人保管。不问了。啊，怎么处理绝不过问。这正放下，我还要怎样去安排的时候，这就错用心了，怎么又有杂念起来了，又有妄想起来了啊，必须把心清得干干净净啊，清净平等觉现起，得大自在。啊，我们往生到那边，得到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，我们的智慧道力神通跟阿弥陀佛几乎是平等的。啊，佛能做的我们都能做，真难得了，到哪里去找这个世界啊？啊，李老师在当年劝我，没细说，要是像我这样说的这么详细，我早就相信了，早就放下了。啊，我比他讲得清楚啊，讲得详细啊，那是信心十足啊。啊，心愿持名，令一切众生上中下三根破背，离顿全受。 啊，我们今天用一句话说，善巧方便，达到极处啊。啊，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总持当中的总持，华严也不例外。华严到最后，普贤菩萨、十大愿王倒归极乐，这句佛号是不是华严经的总持法门？是啊，一点都没错啊。总一切法，一切法归纳为戒定慧，这一句阿弥陀佛是总持法门，总一切法。阿弥陀佛里头有没有戒？有。什么叫戒？防非止恶。心里念阿弥陀佛，心里头有没有是非？没有了。有没有恶念？没有了。所以这一句阿弥陀佛不可思议，无法想象，无法陈述，只要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，念久了，总持法门就现前。现前什么样子？无论你学过没有学过的，全都明白了，全都觉悟了。像佛一样，像化身菩萨一样，像慧能大师一样，啊，像现代的海贤法师一样，啊，我们修行念佛，最初的功夫从哪里开始？从功夫成片，我们要求自己达到这个境界。啊，功夫成片是什么意思呢？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全都放下了，这功夫成片。功夫成片就有资格往生。人到功夫成片的时候，阿弥陀佛一定会跟你现身。啊，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只许可执着一尊阿弥陀佛。啊，持名念佛。我们在这里下功夫啊，啊，不受外面环境染污。就是持戒啊，不受境界的动摇，不受外境的欺骗，那就是戒定慧三学啊。知道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金刚经这些重要句子不能够忘掉啊，从早到晚啊，我们要放下了， 放下就是啊，不放下就错了啊，什么都要放下，连身体都放下，放下身见，真虚的顽固啊，修净土的在果位上跟虚的幻相同，在其他方面超过虚陀环太多了，虚陀环要天上人间切凡生死才证阿罗汉呢。我们提醒自己万缘放下，这个生就生净土，生净土超过阿罗汉太多了。凡圣同居土下下品往生，也做阿惟越智菩萨，阿惟越智就是原教初住以上，到等觉四十一位法身大士都称为阿惟越智菩萨。那这是我们决定不能错过的机缘，机缘太难得了。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是真的，没话说的啊！但是众生迷了，这个迷产生障碍啊，你自信的性德不能现前啊，你有跟如来一样的智慧德能相好，通通不能现前。你现在所过的是六道生死轮回的日子啊，理上是平等的，事实上不平等，六道反复，在六道里头迷惑颠倒，无量劫来不能超越，苦不堪言呐！啊，所以必须要有修德，才能把我们慢慢的向上提升。啊，要真修，修是修真。修正什么？修正错误，错误的思想，错误的见解，错误的言论，错误的行为，错得太离谱了，我们自己完全不知道，都以为自己想的是正确的啊，做的是正确的。如果不是佛出世，佛为我们把这个详细说明讲解透彻，我们慢慢觉悟，回过头来看看自己，真错了啊，不是假的。